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134集。 镇中的程前和韩渊相顾无言，程前在旁边默默站了一会儿，心里的怒意便渐渐平息下去了。他想到， 若我是他，我能怎样呢？ 想来想去，以他少年时代那尖酸刻薄的性情，想必只会做得更绝，变得更扭曲。只不过是他比较走运，这些事儿没有摊到他头上而已。毕竟世上有几个大师兄那样的人呢？小时候觉得大师兄多少有点记吃不记打，做人少了几分极致，长大懂事了才明白，他恰恰是比别人更能承受伤害，断腕而面不改色的硬汉不少见，但坦然地在深仇大恨下保持本色的人却并不多。反正程前自觉自己做不到。这样一想，程前忽然觉得自己没有立场苛责韩渊了。 起来，哭什么哭？骂你混账难道是冤枉你了？这十方阵有问题，我不懂阵法，也好歹也做些有用的事。 程前用脚尖踹了踹韩渊，韩渊闷声闷气地问道： 九圣里有无常天的人？ 不知。 程前挑要紧的，简单将赭石的传信和他们的猜测交代了。韩渊面色一变，又邪佞起来，冷笑一声： 我就知道这些左摇右晃的大人物们也有今天。 说完，韩渊脸色又翻回来，变成了正常的韩渊，忧心忡忡地说： 若你猜得没错，十方阵外如果有其他的阵法，对此阵一定有监控，我们若是妄动十方阵，恐怕会打草惊蛇。 分明是同一张脸，三言两语却天差地别，基本看不出是同一个人来。程前沉默片刻： 你能不要一个人在我耳边七嘴八舌吗？ 韩渊脸上神色飞转，好像两个人在不停地争抢位置。终于，可能是韩渊被程前一顿毒打揍怂了，心魔赢了。 哼，不过你若有能敛去生气的法宝，让阵法察觉不到你，他可能会当你死了。 程前没有那种法宝，但不代表他做不到。韩渊话音刚落，便见程前低头掰开拇指上的扳指，就这么一会儿，白蜡烛比方才又灭了两根。程前数清了剩下的蜡烛数，身形微微一晃，整个人顿时好像变成了一块石头。要不是韩渊一开始就知道他在那里，几乎察觉不到那儿还有个人。 你， 程前没理他，只是盯着那扳指上的镜面。下一刻，果然见一根白蜡烛迎风一晃，火光灭了。韩渊伸手探了一下程前的手背，只觉他身上微温，远比人体温低。这心魔露出几分性味。 好功法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拜你所赐，爹生娘给的肉身死透了，只好炼化了一块石头聊以寄居。然后呢？ 心魔韩渊目光闪了闪，脸上微带恶意的笑容却稳如泰山。收回试探的手，他不紧不慢地说： 既然十方阵认为你已经死了，自然会将其他人传送过来。吴长天根本不想与我赌什么输赢，就想在这里要我的命。他既然安插了他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对阵法做手脚？你若是想破阵，便得拿到他手里操控阵法的东西。 你既然心知肚明，为什么要答应他？ 韩渊一耸肩： 先顺了他的意，当着全天下打他的脸才响啊。天眼处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解气。 韩渊养大的这心魔简直不能以常理推断，他全然不在乎什么好处跟成本， 也根本不考虑万一他没打成别人的脸，反而掉进别人的圈套该怎么办。他就是要心里痛快，为了这一时的痛快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 唉，跟此人没法讲道理。 你又怎么能知道下一个来的就是天眼处的人？ 开头有一个倒霉蛋儿，随后又是你，算来传送到我这的人也第三个了。如果这个再不是，那要么是无常天安插的人先被别人杀了，要么就是他们太磨蹭了。当然都没关系，要是这个不是，那杀了他再等下一个呗，又不费事。 总有一天我亲手杀了你。 韩渊听了挺高兴，大笑道： 死在不得好死剑上，那我可真是三生有幸。 突然他笑声戛然而止，只听一侧传来了脚步声。 阵法果然将另一个人送来了。 程潜捏紧了双刃，他万万不能允许韩渊在他面前杀人。可是那人又近了一点，他又忽然觉得有点奇怪，因为来人身上有股浓重的血气，让人一闻就知道是个魔修。 怎么会是魔修？难道阵法认为两个同一阵营的人互相之间也会动手吗？ 程潜与韩渊对视一眼，程潜将头顶的灯火卷回袖子，在一阵漆黑中钻到了阴影里。片刻，一个身着白衣的魔修飘然而至，看着像个翩翩的卓氏家公子。此人也是九圣之一，因为穿着打扮与行为举止都与其他魔修格格不入，程潜对他还有点印象。这人入内站定，见了韩渊也全然没有一点紧张，好像既不意外也不畏惧。他开口笑道： 魔龙大人，咱们俩真的有缘分啊。 这人模样十分斯文秀气，一开口嗓门却如同破锣，还挺响，哇啦哇啦的带着不知哪块粟米地的口音。这一嗓子感觉不像吆喝什么魔龙大人，像在吆喝他们家拉犁的水牛。韩渊瞥了他一眼： 罗正义。 魔龙大人。 叫正义的魔修爽朗地应了一声，迈开大步向韩渊走去。 这阵中还能碰上自个人呢，正好让我歇一会儿。哎呦，魔龙大人，脸怎么青了一块呢？难不成刚才遇见什么硬茬子了？ 韩渊眉头微微一皱，和睦不吭声。 如果这个罗正义真的是无常天安排着要对付韩渊的人，那么顺理成章的安排，难道不是最后的阵中死的只剩两个魔修了？十方阵破，韩渊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出手吗？这事当不当正不正的出现算怎么一回事？特意通知韩渊此阵有猫腻吗？哼。 电光石火间，程潜想起韩渊说过的话。 阵外如果还有阵，那么对此阵一定要监控。那么布下阵外阵的人，这是打定主意要坏无常天的事了。 眨眼功夫，罗正义三步并作两步走到韩渊身边，看起来好像随时能从身上掏出两坛酒跟他畅饮一番。一道强光蓦地刮过程潜的眼，他眼皮一跳，再一看，韩渊身前一只手竟毫无预兆地变成了龙爪，巨大的鳞片闪着让人胆寒的光，见血封喉的魔气顷刻将那罗正义的半个身体拔了下来。那白衣书生一半是人，一半成了骨头架子，头重脚轻的挂在一片血肉模糊中。然而他毫不在意地还了手，只见他手上不知从哪里摸出了一只小铃铛，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，十方阵中蓦地风云突变，韩渊身下突然生出一片血腥气扑面的沼泽。 那铃铛能操控十方阵？ 罗正义一边摇晃着手中铃铛，一边伸手捧起自己被掀飞了一半的脸。 哎呀，我这端庄的骨头都露出来了。 说完，他那布满白骨的脸上竟然长出了一张和另一边不对称的脸，正是布阵人之一。 画皮 其实就是吴大人托我办件事儿，就是可惜好像咱俩都被人坑了，我心里也挺委屈的。哎，不过跟你解释这也没啥用，你信与不信都是要杀我的。哎，先下去吧。 话音刚落，韩渊整个被脚下的沼泽拖了下去。韩渊冷哼一声，身化巨龙长啸一声，整个十方阵仿佛都震了几震。可什么是阵法？外有天地之道，譬如水往低处，烈火熔金，生老病死等等。天地之间的人，无论有多大本领，也逃不出这些个大规则。阵法其实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重设规则。人入阵中，除非破阵而出，否则都要受阵主摆布。无论魔龙怎样强横，那沼泽就是与他如影随形。罗正义仰起头，张大了嘴，重新退化成一半白骨的脸上，下颌骨几乎要自立门户，眉飞色舞地看着韩渊的狼狈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细微的金石之声，罗正义快要一分为二的脑袋蓦地扭到了身后。 什么？ 人字没来得及脱口，罗正义连鬼影子都没看见一个，却已经感觉到了扑面而来的霜雪。 哎呀，这十方阵里闹了鬼吗？ 下一刻，罗正义就着扭头，被那闹鬼的剑一剑削去了脑袋。一股黑气蓦地从他漏风的脖子里冒出来，正是他的元神。程潜剑击极快，伸手将尸体手中的铃铛拽了下来，也没打听一下用法，率先自作主张地用力一甩。十方阵立刻随着程潜的心意而动，生出一大片罡风，不由分说地将那魔修元神定在了地上。同时韩渊也被殃及池鱼，饶是他躲得快，也险些被刮掉一层鳞。地上留下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，一行血迹缓缓地渗出来。不过片刻，那魔修便形神俱灭了。韩渊化成人形，舔去手臂上的剐蹭伤。 小师兄这种正人君子，原来搞起背后偷袭来也能杀伐决断。 程潜没理他，拎起手中的铃铛比划了一下，不咸不淡地问道： 我要去找师兄，这个怎么用？ 你将神识没入铃铛中，便能看见整个十方阵。没被人动过手脚的地方，你拿着铃铛就是阵主，可以随心而动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